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节目，我是田阳。由李芳芳执导，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张震、陈楚生等主演的电影《无问西东》最近正在热映。这部电影7年前就开始筹备，最初是作为向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献礼的一部作品。影片在5年前就已经拍摄完成，但一直延期到了今年年初才最终和观众见面。不过沉淀了这么久的时间之后上映，影片也是一举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好评，也让大家对影片中展现的那段历史、那些人物和故事产生了兴趣。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从电影《无问西东》开始聊起，回到那段历史往事中。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电影《无问西东》的导演是李芳芳，她16岁的时候写了一部散文集叫《17岁不哭》，之后呢，她就担任了这本书的同名电视剧的编剧。在拍摄《无问西东》之前，她的成绩单并不响亮，执导过一部电影是《80后》。《无问西东》这部电影呢，此前由于久久无法公布上映档期，一度被网友称之为一代失踪。但是就连慢性子的王家卫筹备10年拍摄3年的一代宗师都已经上映了，《无问西东》却依然仿佛沉入大海。直到今年年初，这部流淌着历史印记、文人风骨的电影终于以开年大片的姿态定档上映。在青春这个大主题之下，电影展示了4段不同时代发生的故事。片名《无问西东》来自清华大学校歌中的一句歌词，立德立言，无问西东。而这句话代表的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和胸襟。导演李芳芳也曾经解释过片名的由来，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指的是美好的德行和与人有益的言辞是青春飞扬的根基，有了这2点，青春才有环顾四周、舍我其谁的豪气和资本。在成长过程中，每个人都面临纷繁的选择，受到万事万物的干扰和阻碍，无论外界的社会如何跌宕起伏，都对自己真诚坚守原则，内心没有了杂念和疑问，才能勇往直前。无问西东。影片由一众实力派明星联袂主演，章子怡、黄晓明、张震、王力宏、陈楚生，有人说这可是王家卫或者李安级别的卡司了。除了这5位领衔主演，影片中还有一些饰演配角的戏骨级演员，戏份虽然不多，实力却是始终在线，也为整部影片增色不少。据说在剧组给剧本的时候，每个演员都是自己挑的角色，而他们一眼相中的就都是他们后来扮演的，没有人挑重合过。这里面我尤其要提到的是这个祖峰出演的梅贻琦校长，神形兼备，可以说是神还原了。我们来说说这几位主演的拍摄感受吧。据说一开始章子怡在飞机上看到这个本子，看到一段的时候就已经泪如雨下。黄晓明第一次拿到剧本也是一口气读完，2次为他而落泪。 而在王力宏看来，影片叙事结构独特，令人惊奇，是一部有风骨、有情怀的电影。黄晓明扮演的理工男陈鹏非常认真和执着，只要他认定的事情，他是一定要做的，哪怕与全世界为敌。王力宏饰演的学霸沈光耀，对生命特别的热爱，而且是未来特别有希望的一个人，但是因为时代的背景，他必须选择放弃自己。张震则用了"只问初心"这句话来诠释他饰演的张果果这个角色。虽然看似平静，但他的内心其实非常的纠结。他碰到的状态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这个社会上碰到的一些状态、一些问题。而首次主演大荧幕作品的陈楚生饰演的是吴岭兰这个角色，这是一个为自己真诚坚守原则的人，在追求真实自我的过程中不断的否定和重塑新的自己。无问西东可以说是一部良心制作的影片了，在筹备阶段，团队在14个月的时间里参考了超过100万字的文字资料，还有将近11万张图像照片，力求每一个细节都有据可考。电影里有上千件手工缝制的服装，每个年代的道具都更贴近事实，又有新的活力。据说影片中出现的清华大学老校服都在网上火了，不少人都想去买件同款穿穿。影片的摄影很考究，画面也非常唯美，而且为了追求复古的质感，全片都是用胶片拍摄的。在影片的一个开头，张震饰演的张果果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提前了解了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而影片用四代人的经历和故事坚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命运的无常不能改变人性之美，真实、正义、无畏和同情才能让青春永不褪色。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田阳。看过电影《无问西东》的朋友啊，都对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这个角色非常难忘。王力宏呢也表示自己对这个人物非常崇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沈光耀这个人物一直住在我心里，这么一个盛放的少年做了这么一个决定，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不需要做这么沉重的决定，如果是我处在那样的环境，我也希望自己能那么无私，为社会，为国家。他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高的境界。电影《无问西东》中出现了很多真实的人物，也有一些角色是虚构的，但是沈光耀这个角色确实是有原型的。他的原型就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学生沈崇慧。沈崇慧1911年6月25号出生，湖北武昌人，祖籍是江苏江宁。他的父亲沈佳宜是中国著名的大法官，曾经担任上海特别市高等法院院长。母亲善良博学，不仅教了他识字、算术、写作，还经常给他讲岳飞、文天祥等英雄的故事。1920年春，沈崇慧进入北京成达高等小学读书，在这里他受到了严格的纪律约束，成绩优秀，名列前茅。1922年他升入著名的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期间他就酷爱运动，体格非常强壮，学习也很用功，可以说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了。1928年17岁的沈崇慧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而这将带来他青年生活中的一个巨大的转变。清华的四年中，他是学校足球和棒球队的代表，并且经常作为北平及华北区的运动选手参加全国各地的运动会，获得了不少荣誉。他在南开和清华的一位老同学黄忠福就回忆说，有一次和外来的球队比赛，一球将他的门牙打落，血流满脸， 队长和球员喊他下去，连观众都吼起来了。他因为战况紧急，输赢只差12分钟，频频摇手，毫不迟疑地撑了下去。沈崇惠1932年在清华大学毕业不久，放弃了在绥远优渥的工作，冒着大雪赶到杭州投考航校。他被录取进入了轰炸科，毕业后又留校担任了教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8月13号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8月14号沈崇惠奉命随第二大队轰炸日军第三舰队。激战中正遇上日军在码头登陆，他开着轰炸机炸毁了堆在码头上的日军军火，使日军伤亡惨重，而我军是旗开得胜。8月19号早晨，沈崇惠再次奉命轰炸敌舰，却遭遇敌方的战斗机袭击南京和杭州，于是护航战斗机被迫去迎敌，而沈崇惠驾驶的轰炸机就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去执行任务。当他飞临日军军舰的时候，他的飞机突然发生了故障，尾部冒出浓烟，速度减慢，脱离了战斗队形。而此时日军旗舰出云号正指挥舰队和中国空军激战，沈崇惠看到这样的情景，就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地撞向了敌舰，与敌同归于尽。他殉国的时候年仅27岁。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西操场的南边有一块黑色的花岗岩石板，石板上面有闻一多在内的43位清华校友烈士的人名，沈崇惠的名字就在其中。而沈崇惠烈士墓是在南京紫金山北路的航空烈士公墓园里，他的碑文是这样写的：沈崇惠，中尉飞行员、烈士，湖北武昌人，中央航校37毕业，任空军二大队9队分队长。1937年8月19号于上海白龙港洋面驾机撞沉日舰，英勇殉国，时年27岁，追赠为上尉。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是从电影《无问西东》说起的。这部影片当年是作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献礼作品而拍摄的，在影片中也展现了不少清华早年间的历史，以及后来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经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块聊聊西南联大的这段历史。1900年农历庚子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第二年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欠下了4.5亿两白银的巨额债务，加上年息四厘，需要偿还39年。1909年，美国将清政府的赔偿期间银价利率浮动所造成的服役部分本利退回，充作了留美学习教育基金。包括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在内的47名学子，成为了第一批通过庚子赔款而公派海外的留学生。1911年，一所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而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这就是因为水木清华而得名的清华学堂。第二年，这所学校正式更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35年北京的局势日益危急，为了防止突发的不利情况，清华大学秘密预备将学校转移至长沙。而华北事变之后，日军向天津进攻，南开大学被毁。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之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分别担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0月，1600多名来自三校的师生经过长途跋涉陆续到达长沙。11月1号，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而这一天后来也被定为了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开始迁徙昆明。由于战时内地交通困难，女同学和体弱的男同学是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越南来到云南，还有一部分同学是沿湘桂公路到桂林，再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还有200多位男同学组织了一个旅行团，行程3200多里，历时68天，横穿了湖南、贵州和云南三个省份。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改称西南联合大学，下设文、理、工、法、商、师范五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校本部所在地就是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的地址。这所学校本来是由三校的校长轮流担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一年，但是因为蒋梦麟和张伯苓都在重庆任职，只有清华的梅贻琦校长长期留在昆明，所以就没有实施轮任制度，一直由梅贻琦主导校务工作。1946年5月4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举行了结业典礼，7月31号宣布结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都迁回原址，师范学院则留在了昆明独立设置，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昆明师范学院正式更名为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在电影《无问西东》的片尾，有一段被网友称为七分钟读懂中国风骨的彩蛋，也被说成是史上含金量最高的片尾彩蛋。因为在这段彩蛋当中呢，记录了在影片中悄然出现却都是被人熟知或者为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历史名人、国学大师和科学家们，有梅贻琦、梁启超、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梁思成、林徽因、杨振宁等等。而他们在片尾出现，也让人想起了梅校长那句著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未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即便校舍简陋，下雨的时候连先生的话语都听不清，只能静坐听雨，即便面临着炮火隆隆，缺衣少食，只要有大师在，有学生问学，就可以薪火相传。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我们从电影《无问西东》聊起，刚才也说了不少西南联大成立的故事。说起来，在影片中还有一个历史片段是很值得一聊的。片中呢，陈楚生饰演的吴岭澜这个人物，1924年就读于清华学堂，他的苦恼是想从实科，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说的理工科，转到文科去，但又觉得当时的好学生都会选择实科，自己就困惑于这种抉择之间。在影片中呢，吴岭澜见证了一件历史大事，而这件事也影响了他最终的决定，就是泰戈尔的访华。印度著名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泰戈尔生于1861年，辞世于1941年。诗歌、小说、剧本都有名作传世，还擅长作曲和绘画。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曾经三次访问中国，而影片中展示的这一次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 作家王开林在《徐志摩爱在云端不可攀》这篇文章中就描写了泰戈尔的这次访华经历。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林长民之邀来华访问。徐志摩、林徽因及新月社同仁为庆贺泰戈尔64岁生日，特别演出泰戈尔诗句《齐德拉》，林徽因饰演公主齐德拉，扮相之美丽不可方物，一时引起轰动。泰翁在华期间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和香山等地，徐林二人陪同左右，被人戏称为金童玉女。从有关资料来看，泰戈尔1924年4月访华是先到了上海，两天后乘车到达杭州，游览了灵隐寺、孤山、西泠印社、六合塔、虎跑、三潭映月等名胜古迹，两次泛舟西子湖上，从杭州回到上海暂停几日后，他才又乘车北上到了北京。除了游览古都的名胜古迹之外，还会见了一些学者名流。5月1号晚，泰戈尔为清华师生做了演讲，徐志摩担任翻译。这次演讲事先并没有预备，泰戈尔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才思和真挚的情感来即兴发言的。他呼吁清华学子要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人类的文明正等着一个伟大的圆满，等着他的灵魂的纯美的表现，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应该在这个方向里尽你们的贡献。其实泰戈尔的这番话和电影《无问西东》的核心是如出一辙，年轻人面对人生抉择时要认识自己，忠于自身，交付真心。无问西东，有情有梦。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一起来听一下王菲为这部电影演唱的推广曲，名字就叫《无问西东》。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谁的手紧紧紧牵着我的手，不回头，在深圳沙漠中漂泊。你别用含着泪的眼睛看我，听蝉声沉落，请抬头。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